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啊，美国总统大选咧，咁啊，国际开始消化杜林普当选嘅震撼。咁啊，一如既往，美国国内有大量嘅人输打赢要，喺西雅图、罗省、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各地聚众闹事，啊，拒绝承认结果。啊，虽然奥巴马同希拉里已经呼吁要全民团结，但是这些这样的搞事分子是拒绝接受民主结果。 嗯。 还在这里呢，又说要罢课啊，又说要1月20号冲击就职典礼啊，加州有些人又说要独立公投啊，咁简直是废话连篇， 呢啲可唔可以 就闹剧连场？ 用香港人嘅字眼，呢啲系咪废青咧？啊，好多喺啲大学啊，或者系喺啲街头，你见到好多都系好年轻嘅，出嚟反对啊特朗普嗰啲。有人分析嗰、那个投票嘅里边嘅组成部分咧，佢发现系都系有啲似脱欧公投嗰个结构。就是咧世代之争，好多都是成年啦，或者年纪大啲嘅选民啦，就偏向咧系投啊特朗普嘅，年轻嗰啲咧就偏向咧就投希拉里。咁而家呢啲调查咧就慢慢出现啦，咁发现咧，咦，同英国脱欧公投有多少相似喎？ 嗱，呢啲咪就系左交及其余业及支持者咯，你睇下呢啲人嘅面貌啊，系嘛？口口声声就话要民主，又话要宽容，系嘛？ 喂，最包容嗰啲系最唔包容嘅 嘅民主，结果出现啦。 嗯， 人哋两方都已经收口啦。吓，呢个杜林普同埋希拉里已经停止一切人身攻击、揭挖入人士， 接受咗选举结果。 真系人哋呢啲两方面都系有风度嘅人物。 嗯。 呢班咁嘅废青仲喺度叽叽格格，仲话发动罢课。 嗯， 啊，呢啲人咧，呢种所谓咧系应予严厉谴责。 系啊，因为咧，你讲嗰啲左交咧，大爱包容，成日口里边讲嘅啫，实际上咧行为唔系噶。 因为你希拉里阵营喺竞选嘅时候已经公然啊去侮辱， 系 多达5,800多万。嘅美國選民話佢哋係 a basket of despicables， 嗯， 即係話呢5,000多萬人係法西斯、極右、人渣、失敗者、智障，係嘛？即係呢啲咧公然侮辱民主啊嘅言論咧，而家都算數啦，因為已經投完票。呢個係由希拉里所講，我呢啲係競選語言，係嘛？但係選完之後，呢啲咁嘅左交餘孽咧，啊，包括我頭先睇到好多嗰啲墨西哥移民啊，或者咩嘢，仲喺度拒絕承認， 嗯， 啊 ，not our president， 喂，大佬，每一屆選舉啊，就二中選一，啊，就梗係會有一個落敗噶啦。你而家話選出嚟嗰、那個特羅杜林普 ，not our president， 咁啊喺8年前。这个叫做奥巴马当选的时候，啊，够有大把白人说 not our president 啦，说他的名字有侯赛恩啊，又说什么这个伊斯兰有血有这些这样的血统啊，咁啊，如果你敢拗呢就内战的可以。嗯，所以请这班人呢是看一看美国宪法，林肯盖提斯堡宣言，唔好输打赢要。 嗯， 1月20号如果走去冲击总统就职典礼，美国政府包括咧喺嗰日最后交棒嘅奥巴马，应下令咧警方全副武装 严厉执法。 唔系，其实我问一个好简单嘅逻辑问题啫，即系支持希拉里嘅好多系左翼嘅人士啦，我唔用左交啦，但其实佢哋 当然唔系全部左交啦， 唔系，即系有啲左翼嘅。 我哋唔会咁样样冇理性咧。 咁但系 咧有5,900万 呢啲左翼嘅人士、学者等等支持者咧，其实佢哋对于一啲譬如话同性恋啊，一啲变性人啊、逆服癖啊。甚至有啲即係特殊癖好嘅一啲性取向嘅人士，其實佢哋都係大愛包容嘅。但你既然包容得呢啲唔同一啲性傾向嘅人士，點解包容唔到個特朗普咧？ 係 嗱，呢個簡單問題。 人哋都未做， 係 喂，你俾時間人啊嘛，啱唔啱啊？ 嗯， 喂，人哋都未就職，你點知佢係一個極權啦、暴君定咩啊？你不過唔中意佢競選嘅時候。某啲嘅语言，某啲嘅指责，呢啲系将小事无限化大。佢而家既然投票有一个结果，佢就系总统。奥巴马今日讲得好好，佢话我哋今日唔系首先系民主党，亦唔首先系共和党，我哋今日首先系美国人。呢啲咧系奥巴马8年以来嘅讲说话系最动听同最啱嘅呢句。希拉里亦都呼吁应该给予杜林普一个治国嘅机会。 是啊。 呼吁全国团结令到佢成功。呢啲呢真係优秀民族嘅一种呢高尚嘅表现。人哋呢啲呢就係民主精神。以往点样厮杀点样人身攻击有个结佢呢啲系其实叫球赛。球赛过程争斗激烈。好似打篮球互有冲撞甚至有血污损伤。但是既然个结果出咗嚟双方就要接受。你睇杜林普嗰个胜利宣言都当堂变咗第二个人。 是啊完全唔似杜林普啊。一个好 humble, 即 係 好谦逊甚至呢係有种低调嘅杜林普。 是啊低调。 唔止喎今日呢新聞仲话杜林普呢主动打电话俾南韩总统朴槿惠重新保卫南韩的安全维持坚固强而有力的防卫作姿态。他即刻答你第三条题目。 咁呢 在亚太地方 加分 美军依然是睇场的。 有没有打给日本 未我相信很快。 这个令到我们香港人都。 我相信他不只会打给日本他会即刻飞到去日本。同安倍即刻揸手， 咁就非常之完美。 你就会俾佢第三张卷满分噶啦， 冇错啦，系嘛？即系因为我有少少当时有啲迟疑虑嘅，不过咧，我后来听到佢讲话，佢唔会，即系佢竞选嘅时候话唔会将底牌掀出嚟，同埋我觉得佢今日开始早班咧，几个人，譬如话副总统彭斯，行到出嚟硬汉一名，成个祁连伊士活嗰种。令到我呢是有信心。同埋副总统将会呢是职务繁重负责呢内阁好多嘅人士。呢啲呢就是杜林普知道自己商界冇行政政治经验然后呢就已经喺呢个阶段卸咗啲权力俾彭斯。同埋重用呢个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 这个特别啦我觉得。 呢一步棋行得非常之好。仲有呢是金里奇。 系 嘛？嗱，呢啲咧都摆企啊！呢几个老鬼好硬正，同埋富有经验。喺嗰个电视画面一睇咧，就有啲似1980年上台嘅列根嘅班底啦。呢啲咧就为之信心啦，系嘛？唔系话望出嚟一定要有几多 quota 俾妇女，一定要有个内阁有几多个系。黑人又要几多个是华人又要几多个是同性恋又要一两个咩部长一定要是变性人呢垃圾今日行出嚟呢、這个牌面是令人觉得有信心。 所以呢其实呢啲人呢仲喺度担心緊特朗普之前嘅言论呢嘅嗰种即係轻浮或者係夸张但我相信佢而家就任咗总统之后呢其实你哋将会见到一个完全唔同嘅特朗普。 随时会係仅次于列根之后嘅一个战后伟大嘅总统。我希望佢会係咪呢个一洗颓风 係咪 所以呢真係今日呢我睇到24小时我觉得我对佢嘅 疑虑呢， 其实反而佢嘅商界经验呢，即係可能 会好 嘅。之前啲人觉得係一个缺点，就因为佢冇从政嘅经验。但係而家睇返呢，可能係一个优点。因为呢，即係嗰种抛浪头呢，开头 同埋 叫价嘅时候，即係佢嗰种 bargaining power， 即係议价能力。佢开头真係呢摆出个样呢，就好似同你反台晒冷咁。但係当呢个deal，即係呢张约签咗之后呢，佢就会呢另外一个人。 冇错啦。 嗯。 同埋呢，你要睇返佢真係一个单打独斗， 嗯， 过关斩将。是冇民主党支持，呢个当然啦，更冇共和党支持。 嗯， 一铺清咗两大贵族嘅世系，一个叫克林顿，一个叫布殊，令到佢哋三仔爷轮流坐庄，同埋两公婆隔代指定啊，呢啲咁嘅真係朝廷型嘅私相授受嘅政治告终。 嗯， 佢係代表平民。是在自己揞荷包，冇财阀支持踩入去，系嘛？所以呢个咧系一个非常之巨大嘅成就。 唔系佢劲嘅地方系咩咧？其实佢本身佢绝对唔系一个草根，佢都系一个元富子弟， 系 都系有钱人，都系既得利益阶层。佢竟然可以咧得到基层同埋蓝领嗰扎平民百姓嘅支持。 佢系商人出身，商人系贪钱， 嗯。 但我相信美国民族嘅优等基因，我相信呢佢背后嗰200年由华盛顿林肯落嚟嘅嗰个传统。所以呢啲人就算係商人治港，绝对呢佢里面呢冇嗰种呢封建君主奴才太监嗰种呢农民嘅特质。所以呢个叫做 benefit of the doubt。啊，所以我觉得佢系得嘅，系嘛？因为我系信美国嘅基因嘅。嗱，我又再重复呢、這个基因咧，系耶教白人 Anglo-Saxon 为主嘅文化基因，唔系第二啲。好啦，呢、這个布什先。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嗱，杜林普点解会打咗电话俾南韩先？日本嗰度未喐咧， 嗯， 系嘛？嗱，呢样嘢咧，我用个政治唔好讲话阴谋谋略嘅角度。如果我系杜林普咧，我呢个电话 hold 多一两个礼拜。然后俾一两个礼拜俾日本咧，有足够嘅空间宣布，鉴于美国新总统上台，同埋因为呢位新总统竞选期间声言啊，有可能啊系由呢个东亚撤军，所以为咗本国嘅防卫，系嘛？日本咧系名正言顺修改宪法。同埋呢係抗军自卫。哇，如果係咁就犀利啦。係咪嗱，我当咗你系先。呢个双方有默契。係咪做咗先。做咗啦，然后等阿杜林普呢先个电话打嚟。放心吓、我哋个政策不变嘅，美日安保条约仍然有效。咁你嗰时日本仔安倍呀，你又唔早讲。你竞选嗰时唔讲。係咪我哋大日本呢是牙齿当金洗一落千金的嘛。你讲咁我咪信咯。是吗？我觉得你想我军事防卫独立。咁你一赢咗又打俾南韩又唔打俾我。咁我两个礼拜左等右等，我咪觉得你抛弃我。於是军无欺言。是吗？日本咪宣布拥有核武同埋呢建立防卫军事同修改宪法咯。收唔返㗎啦，係咪咁呢，然后你就可以又有美日安保条约，日本亦可以军事独立，係咪即係建立呢、這个防卫同盟。咁、就皆大欢喜。 我諗我以为你阴谋论呢係话。 冇阴谋论。 谋略啦，冇话阴谋啦，即係杜林普呢就讲完之后呢，就首先呢就啊卖几 将军火单俾日本先。 啊，呢个不在 话。你要靠自己啦嘛，不过你要同我买，系嘛？ 系， 系嘛？ 冇紧要。 即刻益共和党嘅军火商先，啊，即系卖呢个几百亿飞机大炮过去。 系啊，因为咧，日本确实系俾北韩嘅核武器威胁得好紧。 嗯， 呢个咧系铁一般的事实。如果我是日本国民呢，我一定会投票支持修宪同埋建军。因为对岸嘅金仔导弹加核武，係咪射下又一冚近啲，射下又一冚又近啲，係咪上次就话未出呢、这个南韩国界，收尾又动日本海中线，收尾又嗨埋嚟，跟住有一口导弹好似直情系越过呢个日本上空。 嗯， 喂，已经是准战争状态， 嗯， 当然要呢修宪建军啦，唔使讲嘅，呢啲系常识嚟嘅。至于其他嘅因素一概不予考虑，因为呢个呢系一个国家民族嘅生死存亡问题。而家讲常识，唔讲其他，啱唔啱啊？ 嗯， 所以呢个世界新格局呢系非常之呢及时嘅。好啦，而家你睇下，普京即刻摆出一个和平嘅姿态，兵种嗰个叫道德即刻收口， 嗯， 唔再敢讲粗口。嗱，呢个咧都未埋位，24小时，世界局势气氛大为缓和。呢啲啊，刮咗嗰啲左交左一巴右一巴，将来仲有排刮。 嗯， 系咪啊？ 左交佢哋咧， 你又话个股市谂今日又扯翻， 其实佢哋唔明白 几点， 即系你明唔明白嗰啲左翼或者左交，佢哋平时蒲咧系蒲呢啲沙龙啊、咖啡店啊嘛，佢哋唔知道有个江湖两个字，即系杜林普、普京同杜特尔特，你望下佢哋个样，即系我唔好用衰样啊，因为话晒系领导人，系嘛？即系三个系咩人咧？三个如果你换咗个环境。系拍教父嗰啲场面嚟噶嘛？ 系啦， 三个出嚟行噶嘛，睇个样系嘛？ 同埋咧，听日咧，全港嘅小学应该咧系向香港细路仔讲述杜林普啊呢、這个叫个人奋斗嘅勇气故事。 嗯， 点样系一个细路仔当初俾人睇小，俾人闹话佢癫，话佢狂人吓、啊，但系佢励志奋斗吓。啊，终于咧喺冇人支持、冇朋友啊，呢、这个冇朋友、啊，咁人哋系冇朋友做到一个独行英雄，唔系冇朋友，系俾人咧系唾骂千古啊嘛，系、嗯、嘛、嗯，人哋冇朋友一支弓杀到入嚟，系嘛，人哋全世界而家开始写个福字啊嘛，啱、 嗯、 嘛，咁呢啲系最佳例子故事，听日嘅香港小学教师应该多多同细路仔分享。令到佢哋学习华盛顿爱迪生之余，多一个 Donald Trump。新品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啊，睇新人啊，点样样上台令美国重新伟大啊？啊， 系啊！而家你见到啲人消化咗嗰、那个即系震撼之后咧，而家开始接受现实，同埋即系个新闻咧已经去到佢嘅第一家庭啦。啊，留意啊，杜林普嘅女啊，其实咧就颜值甚高啊，用呢个中国大陆嘅字眼，咁亦都系一个识做生意嘅人嚟嘅，唔简单嘅，吓咁啊！即系你见到呢啲开始有一啲软性啲嘅新闻，之前咧就成日都会攞佢杜林普嘅几次离婚再婚嘅嘢咧攞嚟做话题，咁但系而家咧就已经即系觉得佢呢个家庭咧就反而就吸引过阿希拉里个家庭，啊。 咁佢讲过啦，即係佢外交嗰度佢竞选嘅时候讲得好少。 嗯。 譬如佢话北韩系中国嘅问题，应该由中国负责解决。咁我睇呢句嘢佢点样履行呢？因为你今日呢打咗电话同南韩讲话协防。咁而即係你承认北韩系一个问题。北韩系一个问题，咁而家北韩经常试射导弹核弹。 咁你杜林普又话系中国应该解决。咁如果佢上台可以向限令中国喺一年之内系解决咧北韩嘅核弹同嘅问题。即系话如果你要中国咧喺一年内要令到金正恩拆除晒所有核弹，并经联合国专家入去验证，觉得满意。咁呢如果做唔到呢样嘢呢，就由美国呢係主动出击帮你搞掂。因为呢布殊上台都打伊拉克。喂大佬，咁你杜林普咁串又成个霸王姿态，咁你上台又点会冇一铺代表作呢？啱唔啱？咁呢就省招牌啦。 嗯。 一省招牌呢，全世界呢静呀。嗰啲咩伊斯兰国啊、普京啊嗰啲咧，啊咩菲律宾啊嗰啲，直情啊嗰个咩道德，直情跪低叩三个响头，申请咧系菲律宾加入美国做51州，系嘛？ 因为杜林普咧，头先我讲咧，同阿普京啊、杜特尔特咧，佢哋同一副面相咧，都系江湖中人啦。 江湖， 即系佢哋倾嘢咧，就唔系奥巴马佢哋民主党嗰啲知识分子精英嗰啲态度或者嗰啲思维。我预料或者想象啊，杜林普咧跟住落嚟咧，就会同嗰啲所谓社团式倾地盘嗰啲倾嘢方法。 系 啊，同阿普京讲，叙利亚我唔要，你攞。 梗系啦，系嗱，唔系叙利亚唔要， 系啊。 俾你， 我唔要，我走 啦， 系啦。 喂，嗰度啲人杀几多人唔关我事， 即系尖东你嘅，我唔睇。 梗系啊，俾佢 啊，但我要翻铜锣湾， 我欢迎你派 铜锣湾，我要翻 你派红军入去，哇！你去扶植一个总督， 你奸淫掳掠，你点样杀？点样炸？ 晒嗰度啲名胜古迹唔关我事，但系你要停止难民， 系 呢个咧出海地中海，主要系请你喺对面上岸，即系咧。上你嗰边，唔好上我嗰边，系咪讲啫嘛？叙利亚真系唔好要。 嗱，呢种咧就系我想象杜林普用江湖式同阿普京倾嘢嘅方法， 然后下令起德州同埋墨西哥边界围墙。 嗯， 讲得出做得到。首先，梗系要求墨西哥俾钱，墨西哥话唔俾，系嘛？唔俾你唔通出兵打佢咩？系嘛？然后杜林普提出。由美国嘅中国移民集资， 嗯， 啊，每入都系，因为而家喺美国嘅移民系以大陆人最有钱啊，贪官土豪咩薄瓜瓜啊、李菜菜啊嗰啲咧，个个都夹住100几亿，只要杜林普话嗱呢埲墙麦佬唔肯俾钱，如果中国移民每人啊系集资科款。即系好似当年起东华三院嗰啲善长仁翁同埋嗰啲，即系嗰啲文武庙嗰啲碑啊，系嘛？嗱，以呢个叫做100万美元为单位， 嗯， 捐100万美金者可以批一个二奶， 唔使 俾你喺大陆入， 你净系喺个埲墙上边，好似嗰啲中国大陆啲名胜，你刻个名。上去 加战长名， 10万蚊一个名， 十万 中国人扑到去， 冇错，10万蚊一个名， 系啊， 但系你俾钱， 系啊， 然后100万咧加俾一送一个二奶名额，系嘛， 或者仔女 够500万咧， 嗯， 就特准咧文化多元，二奶、三奶、四奶加三妻四妾，敷俾你敷喺美国恢复大清律例，啊，嗱，你捐钱，好啊，捐咗钱啦。咁就攞人买砖， 嗯， 啲砖呢可以帮衬中国制造， 嗯， 唔紧要， 係 叫军方接单都得， 嗯， 好啦，整咗啲砖嚟冇人起喎，点算呀？有2000万非法移民而家喺美国嘛，招募返呢啲移民去做返工， 係 堆返田，堆返起啲墙，做够几多工日工时，莫得特赦， 唔使，好简单， 最好由墨西哥非法移民喺入咗境咧，自己去起翻。 佢唔使俾钱嘅，佢同啲墨西哥移民讲：你起好之后，我唔俾你啲同胞再嚟。 唔系，不就系冇错，就系 我俾翻张绿卡你， 你起， 佢唔收钱都起啊。 系啦，我俾绿卡俾你。 系啊。咁咪搞掂2000万移民？ 呢啲咪我琴日所讲嘅人性咯。 跟住又堵截咗非法移民，跟住起围墙又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嗱，我头先讲嘅系完全系经济着眼，啱唔啱？叫 叫做经济成本。 咁唔得喎，喺左翼眼中呢啲系冇底线喎。 你右翼17国语文。包括咧西班牙文寄去。 嗱，第一咧，你系奴役啊，嗰啲 唔系奴 役，非法移民啊。 我而家唔系秦始皇孟姜女叫你起长城搵条鞭嚟鞭你啊嘛，大佬我俾足最标准工资，系嘛？我雇佣翻你，然后 咁你制造社会分化， 制造社会职位，然后工作职位，然后做完呢个 project 系即刻特赦有绿卡、哦。 嗯， 你做唔做啊？ 梗系做啦， 咪就 系 咯， 有绿卡喎、 啊。喂，起咗之后堵截咩同胞呢？這个我唔理啊。 嗯， 最紧要我自己搞掂得到特赦咪得咯。 系啊， 啱唔啱啊？ 系啊， 呢个咪叫做人性咯。 咪仲有啊，你讲到咧， 同埋市场、啊、 搞掂啲中国人好简单嘅。而家、啊、你咁多华人话反佢话投希拉里，专哥投特朗普，开一个揸手会。你都 死鬼悭饭呢啲， 一握手 理你啊！ 唔系嗰啲中国人要攞嚟做生意啊嘛， 咁、哦、 啊，你知唔知啊？ 跟 住影幅相翻去挂喺 大陆， 挂喺北京、上海个办公室， 翻去大陆圈地啊！ 系啊， 咁啊照收啊， 照收 呢、這个不嬲有嘅，就算左交阿、Bill Clinton 嗰时都有嘅，$20,000白宫呢个早餐会咧。就入場，然後再加唔知$20,000同佢影相，大把咧。你見得多香港撈家江湖人士，喂嗰、那個寫字樓，喂除咗個關公像，邊個冇一張同克林頓合影啊？係嘛？一睇著住唐倉，隔離嗰個唔係電腦合成，真係克林頓啊！你知唔知啊？ 嗯， 真嘅。 捐錢啊嘛， 俾錢啊，唔係捐，係俾。 嗯， 講捐咧。就是叫美化咗嘅磅水， 磅水 系未有明码实价嘅， 系、咪保护费咁样？ 啊，咁所以克林顿呢啲左咩交啊？你翻去东莞啊，咩揭一揭幕夜总会，你咪又系收翻一球嘢，啱唔啱啊？你而家你希拉里退职，咪又系周围演讲，系嘛？喂，左咩交？所以而家美国啲平民睇穿你拢嘢啊嘛，系嘛？你唔系为贫苦大众出声噶嘛？呢、這个先至系嘛，你虚伪。 梗系啦，因为有人起翻旧账，希拉里喺佢做呢个第一夫人嘅时候，佢出嚟讲嘢，佢话自己唔会匿喺厨房焗松饼。 系啊， 喂呢句说话 系 嘛？你又话自己去保护女权，咁但系你其实喺度歧视紧喺屋企做主妇嗰啲人。 好衰咩？喺厨房焗松饼。 系啊，咁其实佢喺度开罪紧好多嘅家庭主妇。 佢系暗示紧。在厨房焗松饼的家庭主妇是没有出色的。 是啊，所以你告诉我他是 左 翼，他是女权， 他 最歧视、啊、所以为什么女人不投票给他呢、 啊、 因为即 望完他三年他舐尽晒名利、 啊、 另外觉得他根本你就看不起我们的平民妇女。 是啊， 是你自己的精英大学毕业。 我哪个杜林普 Donald Trump 说坦白。 因为 Donald Trump 佢有钱啲钱系佢搵翻嚟， 唔系同埋 Donald Trump 佢用嘅语言 系 平民百姓嘅语言， 佢系私人商家搵钱、嗯，然后有女人上佢身， 嗯， 只要唔系强奸，唔系落院仔，你情我愿，你理得佢玩几多个？你都唔可以讲系玩，女人玩佢得唔得？玩完又打佢荷包得唔得？玩完佢之后再有人攞层楼得唔得？关你鬼事啊！好啊，咁佢冇讲都冇错喎，李克林顿都有喎、啊，而且李克林顿衰过佢、啊，因为李克林顿做咗总统，利用个职权同个女助理搞嘢、啊。 嗯， 如果你唔系总统，个莱温斯基会唔会受你搞呢？系好大疑问、啊。 嗯， 咁你杜林普 Donald Trump 搞女嗰时，佢冇任用任何公职，又用任何公帑、啊。李克林顿做总统嗰时。分分钟喺个椭圆形办公室就用支雪卡搞嘢、哦，喂，佢椭圆形办公室每日嘅时薪，你系做总统人工系纳税人俾嘅、哦， 唔系个分别系因为佢系总统以权谋私，你点都系用咗自己嘅职权咧？ 大家都系同女人有嘢，点解杜林普 Donald Trump 系罪人呢？你老公唔系啊，所以佢有两场辩论咧，阿希拉里攻击佢嘅，佢冇回口，好伟大。唔啲嗰啲评论人就哇佢唔记得攻返转头。收尾佢时候佢话唔系。我要闹返你个老公阿彪嗰时几咸湿系好容易。但我见到你老公同埋你个女阿 Charles 坐喺个观众席。我唔想当住你个女面系挖佢个父亲嘅阴私。我唔想佢有阴影同难堪。 嗯。 呢啲咪 gentleman 囉。啱唔啱 嗯。 绅士嘛。係咪所以佢唔系狂得晒嘅， 是啊，因为有啲小道消息呢就话杜林堡喺镜头前同埋私底下呢都系两个人。 是啊。 镜头前好狂傲，但私底下呢其实佢有啲时候呢都有佢嘅一啲我哋叫做有人情味嘅举动。 是 啊。 是啊。是啊，即系点都好啦，系咪你头先我讲啲嘢你可以用返逻辑常识嚟到质疑，系咪系咪你唔好话听到啦，哇咋咋跳又话呢好冷血啊好咩。啊，这个世界冇冷血嘅。好吧，讲到这个叫经济市场供求，哪个冷血得过富士康在大陆开厂， 嗯， 搞到啲工人 所以 跳楼， 嚟紧杜林普其实用佢嘅一啲草根平民百姓嘅语言，再加上同阿普京、杜特尔特嗰啲江湖人物式嘅分地盘倾偈方法，其实就将呢个奥巴马搞唔掂嘅一个国际关系咧。就搞掂咗。 其实唔难嘅，冇咁多理论嘅，其实。 唔使咁多学术理论，唔使引咁多呢个学术嘅词汇，好简单。 所以咪靠啲知识分子学术咩论述系死 架。就系尖东系你嘅，同罗湾我睇， 系 就得噶啦。 弥敦道以东，乃路神街。你问普京，俾你好唔好？话唔得，我要西洋菜。但西洋菜有北同南，你到底要几多铺？我要到荷里活广场，系咁多啦。是咁多，咁染布防洗衣街你唔好搞，係我㗎喎。 係呀。 咁普京呀，咁你俾埋个麦花臣俾我得得。唔得。 嗯。 麦花臣係喺我嗰度去驻美军。咁你咪讲囉，我咪送条奶路神街俾佢囉。 但奥巴马同埋希拉里佢哋啲精英唔会咁讲说话㗎嘛。同埋普京闩埋门。 普京条氣唔熟，咁你嗰边点呀？ 嗯。 喂，勃兰街成条你立晒新田地街。 嗯。 我得，咁你想要边呀？ 嗯， 系嘛？咁我要嗰、那个你哋嗰边嗰个啊，系嘛？系咪有个转角街咧？俗称叫鸡场，好多阿伯喺嗰度咧转嚟转去吓睇嘢噶。我要个角落头。如果我系啊，当当场，唉，要俾你啊， 系啊， 系嘛？连埋嗰度行行企企嘅，我都送埋俾你。咁呢啲咪叫 compromise？ 系啊，随时的个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出嚟讲下话，呢条友串串供、 啊。啊、 一齐揼下佢先， 一齐揼， 系啊，揼、啊、完之后叫佢分嘢， 系啊， 就系咁噶嘛。由 伊斯兰国大家共同敌人， 系啊， 一人用一粒小型核弹，猜情寻边个掟先，总之要掟一粒，我掟一粒，你要掟一粒。嗱，呢啲咧就国际政治， 系啊。 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你唔好以为呢啲咧未发生过。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丘吉尔、罗斯福、瓦尔塔会议就同斯大林咁讲。 系啊 ，exactly 就系我头先嗰种预期，打开个欧洲地图。 嗯， 话而家希特拉就嚟搞 东欧你嘅， 东欧你嘅，西欧你嘅，斯大林话点为之东，点为之西？ 嗯， 咁然后嗱，打个地图，你要边个国家？斯大林话我要波兰、匈牙利、捷克、希腊、 嗯、 保加利亚。 嗯， 这个、呢个咧，丘吉尔之后话希腊唔要得。 嗯， 话唔要得咁点啊？我俾罗马尼亚俾你。点解希腊唔要得？因为希腊系西方文明发源地。呢、这个零希呢、这个。呢、这个丘吉尔一睇，一定系立住希腊，但系立住希腊，史泰林就系俾多嚿我，咁我俾罗马尼亚你，罗马尼亚系拉丁语系国家，吓、啊、咁我要意大利，意大利又唔得，系嘛？所以咧，呢、这个瓦尔塔会议划分呢个欧洲地图，当时丘吉尔咧已经系疲于奔命，打咗咧6年嘅欧战，佢70岁人顶唔顺，罗斯福重病在身。丘吉尔遇酒饮酒饮到啤啤呼，咁两个人走去同阿史泰林讲数，其实唔着。虽然你二对一两个都好胜，但系咧史泰林嗰阵时就大你。 唔系史泰林知道佢哋两个底牌，唔想再打仗啊嘛。 系啦，就要呢、這个要嗰、那个，史泰林想要埋芬兰，几大都唔得。 嗯， 护住个最起尾讲唔掂数，就最后芬兰系中立，瑞士唔喐得。 嗯， 就系咁噶啦。 嗯， 奥地利我嘅吓、啊，捷克匈牙利俾你， 嗯， 咁啊，奥匈帝国劏开两半， 系啊， 咪就系咁噶咋， 系啊， 就是剛才尼敦道中間劏開奶路神街新田地街就是這樣談、 嗯、 有什麼高深 沒有學術語言不需要精英分子的理論 沒有理論的 沒 有說什麼結構主義、啊、什麼 後殖民咩后结构咩范式大转移冇呢啲咁嘢。 係呀 冇 唔使读㗎。 就一个蛋糕咁劏开。 係呀。 你睇返历史记录。 嗯。 啊我大把书啊使唔使我介绍两本英文书、嗯、神聪有得买。就係讲当日打开个地图讲点样分蛋糕一嚿二嚿嘅经过。 所以返返转头睇呢其实呢十年八载咧，个国际关系，尤其五年咧咁混乱咧，其实系 lost in translation， 系啦， 即系话佢哋之间嘅语言系沟通唔到啊。普京又好，系嘛？ 你讲得啱。 杜特尔特又好，佢同奥巴马呢种知识分子精英，佢哋讲嘅嘢虽然都系英文，但系其实大家系沟通唔到 ，lost in translation。 所以普京冇问题嘅， 嗯， 因为普京咧佢唔带有意识形态， 嗯， 佢最多系一个新沙皇。这个就是回到1914年之前的德国。为什么1914年那人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参战后来历史学家说你老陈呢喂因为你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你要参战。第一次你不应该参战。 嗯、 因为第一次纯粹是德国的威廉皇帝纯粹的领土扩张。他是不带有意识形态。什么叫不带有意识形态拿破仑那种侵略就是没有意识形态的。 嗯 成吉思汗那种没有意识形态纯粹是领土而已。但是史太林列宁那种有意识形态是带着共产主义理想什么解放全人类人这些就死了。或者叫纳粹希特拉有意识形态 是 说要鼓吹这个叫阿里安人还有呢灭犹、啊、鼓吹这个叫做种族的、啊、这个歼灭。他说你如果知道后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你非参战不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意识形态在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你不应该参加因为纯粹他自己德国法国澳空啊然后这个沙俄鬼打鬼你自己派兵结果在松那里那个战场就三两日就战死50万人、 嗯、 全部是牛津精英军事学院精英呢啲就係历史学家得出嘅教训。所以普京你要搞清楚佢比起史太林同埋克鲁晓夫布列兹尼夫佢唔係一个带有意识形态嘅霸主。 嗯。 你咪同佢讲话而家乌克兰我要乌克兰我乌克兰得劏一半波罗的海唔准搞。係咪然后嗰边呢、這个东边嗰度我唔理你。我唔理你。咩满洲你嗰啲你喐啊！如果你嗰度我另歪面，咪翻去20世纪初期啫嘛。 系啊， 系嘛？你一牵入意识形态伊斯兰， 同埋你国际 宗教政治嗰种教条， 国际关系都有一种叫做好似编剧咁样，系要研究个角色人物嘅性格。 冇错啦，绝对要啦。 系啊，你用角色人物嘅性格咧，先至去解决个国际关系。 你多个女总统啊，先至麻烦啊。 嗯 是普京的胆大、啊、普京那八年是根本心底里是蔑视你奥巴马对不住、啊、 喂你见过那些相片、啊、 不 打招呼望都不望 望都不望、啊啊、因为你班嘢有政治正确觉得要找个黑人上我说没问题黑人没问题但是在普京这种种族主义眼中他潜意识当你是臭四他不怕你你把个普京在这里他一窒一窒起码菲律宾窒一窒，呢个好重要嘅啫，即系要有纹身啊！冇纹身唔好做总统我。我听晚11点做。